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 JJ 林俊杰的这一首《杀手》了。在昨天的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也是为各位预告了，我们将会在未来的这一点时间里面来跟各位去听一听用职业做歌曲名称的一些歌曲了。这首歌呢有一个电影版本，当时呢看到很震撼哈，但是那一年的专辑《西界》却成为了林俊杰的滑铁卢，他的音乐转型呢也是戛然而止。个人觉得这种叙事音乐很有意思，和专辑的主题也是非常的契合。来听潘玮柏《小丑》。 向前，祈求不曾更改，前向梦梦，我常常跳跳，幽默的漫步舞姿捉弄你的心跳，转身向前尖叫，人人带着微笑，眼泪把它抹掉，享受很骄傲。Everybody happy happy， 公园色充满刺激，十八分钟弹跳心惊。小丑，你说，你看着我，你说，我从没有没有用过武器的阿斗。我是小丑，我说，你不懂我，我说，只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我。我是小丑，你说，你看着我，你说，我从没有没有用过武器的阿斗。我是小丑，我说，我对你说，我说，只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有我。个个很可人可怜，渴望可爱，流传在被动被伤。Baby, baby, 求哥哥，求感谢，我歌曲，我歌声，心跳像热情，从不曾更改。街角漫步，我常常跳跳，笨拙的漫步舞姿，守护着你心跳。没有掌声尖叫，嘴角画个微笑，眼泪不让它掉。小丑继续跳。Everybody happy happy， 公园色彩的刺激，十八分钟弹跳心惊。小丑，你说，看着我，你说，我从没有没有用过武器的阿斗。我是小丑，我说，你不懂我，我说，只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我。我是小丑，你说，你看着我，你说，我从没有没有用过武器的阿斗。我是小丑，我说，我对你说，我说，只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有我。街角漫步。常常跳跳，恰恰漫步，我常常跳跳，恰恰漫步，我常常跳跳，恰恰漫步，我常常跳跳跳跳。我是小丑，你说，你跟着我，你说，我说没有没有用过武器的阿斗。我是小丑，我说，你不懂我，我说，只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我。我是小丑，你说。 潘玮柏小丑哈，其实我们每个人出涉这个行业的时候呢，都会有点像小丑的感觉，从陌生到熟悉，从一知半解到游刃有余，小丑到王者的一条路是每个人都在追寻的。懂得自嘲的人呢，才能够成长，如同人生一样，在诸多挫折与努力当中才能够得到升华。来听李荣浩作曲家。 放一盘磁带，七八十年代，

我曾同样接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淡下心不再，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没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测验，原来还胜过你我。是云送间车速要多慢，只发现我正在后镜中神态太惨淡。让你一生手总会再多简单，就来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我曾同样送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哪怕心不再，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没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猜疑，原来还胜过被我。一盏灯一盏灯经过面前，我清楚这司机跟你第几年。风霜不改、哦、为你讲爱，这份爱谁来装载？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为各位带来以职业命名的作品。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余文乐的《司机》。每一个职业司机的经历都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在职业生涯中，每个人都会有着不同寻常的开车经历。之前呢就看过这样一段文字，我也曾经是一名职业卡车司机，有过几年的从业经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依旧会想起开车时候的生活点滴，细数过往曾经开过的车，勾起了我这些年心酸的往事。看看时间，今天陪伴各位的30分钟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接下来来听蔡依林《大艺术家》以及许嵩《医生》，明天见。 被爱打得有感，他是你的眼神 baby 更是更过眼，他画笔尊上我画得更灿烂鲜艳，他爱你随和爱你放电眼，敢怒不敢言， 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对模特儿却他从来不觉察、啊、面对你自创的怪专心创作的爱无价 ，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上每个女生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 你无需忍受他的人在操纵现在，要学会放下不甘，简单不心烦了，他要你让让，就让让耶，舍不得爱你，只是让让他的不爱。说再见就说再见，千万别留恋， 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对模特儿却都从来不觉察、啊、面对你自创的话。